失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你模糊尽灰，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雾长阳。一身与一座悬珠，明眸烁烁黄，风华青丝指天涯。刀光鲜烈，历尽斜阳，拨开烟水茫茫，何处是潇洒？心头光，哪怕花